下一首歌讲述了爱情中的断舍离，旋律有点怪，词和曲好像不在一个节拍上，这个安排其实有新意。来听这首《我得先走》。 忽然间一个念头，想要去实现，没有保留，看来没时间，我得先走，别让等待破坏了节奏，不要再反对，我要先走，我没理由或者借口，不再折磨，我要先走，早已远去我的灵魂，我该怎么去寻找回那份单纯？捉摸不已，却少了勇气，只剩下了躯壳，心事走肉，需要力量给我鼓劲，目光别停留那曾经，美好的未来在哪里，解不了的玄机一直在等我找寻，表情复杂深邃的面容，因为曾经也骄傲放纵，怎样摆脱失落境地，要恢复再坚持。忽然间一个念头，想要去实现，没有保留，看来没时间，我的心头别让等待破坏了节奏，不要再反对，我要先走，是借口，不再折磨，我要先走，不要多说那些没用。 爱情中的断舍离，大概就是拒绝伪装与迎合，别让等待破坏了节奏。宁桓宇唱的就是被破坏后的节奏，所以营造出一种顿挫的电音氛围，目的是要衬托出当断则断的勇气。宁桓宇是科班出身，弹的一手好钢琴。推荐一首新歌，钢琴主奏，标题叫做《无奈》，讲的是爱情里的无奈。时间可以了解爱情，可以证明爱情，可以推翻爱情。从轰轰烈烈到相见无语，是无可奈何还是蓄谋已久？答案只能自己给。 好好谈了几年恋爱，最后还是那句对白，到头来发现自己是个小孩。哦，其实我心里很明白，到今天不是个意外，那些感动，那些过去，都不曾会忘记。想起你在任性时候说话的表情，偶尔撒娇让我觉得甜蜜，你的心

让生活充满了惊喜。来自郭美美带来她的新歌《翩翩》，古怪精灵中带有一点俏皮，非常符合郭美美的风格气质。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，带你关注一下最近推出的华语新音乐。 Tank 吕建中是曾经的金曲之王，那首经典的专属天使几乎霸占了80后的青春歌单。这些年 Tank 因为身体和家庭的原因退出了音乐圈，很多乐迷都在等他回来，乐迷们真没白等，他带着新歌回来了，标题叫《鹿鸣溪》，是他写给家乡的一首音乐作品。 Tank 有台湾少数民族的血统，特意加入了一段自己民族的传统歌谣，这个小彩蛋也让鹿鸣溪这个诗意的名字变得灵动起来了。 是我听过最美丽的旋律，这细雪流过的声音永久传了不息，南风的流动穿过想象一场梦，想就这样静静享受那最温暖的 爱情是一种修行，有人在被救赎，有人在被毁灭。任然的新歌《毁灭》是后者。故事的开始太过美好，结局却是意想不到的狼狈。任然用充满故事感的嗓音唱出一段感情的终点，歌词里有很多排比句，每一句都是一个场景画面。这样一个又丧又虐的故事，一开始我是拒绝的， 但故事背后的毁灭感又非常吸引人，牵引出的你的那些若有若无的过往，代入感很强烈。来听仍然带来的《毁灭》。 凡是天下与我都会犹豫，潮湿的房间腐蚀了空气，我们的故事该从何说起？

震动，我把比分继续扩大，为我疯狂的拉拉队，身材比魔鬼还火辣，最得力的人拉计划，把你送回老家，爱球场就像开了挂，战士统统倒下， 把事情搞大就是天生习惯，我要为你知道通往胜利的钥匙锁在我保险队，现在干杯，最后正解，我们都在开外队，站在你眼前都是闻风丧胆，作为敢死队。 别废话，拿球说话，拿球说话，别废话，拿球说话，拿球说话，别废话，拿球说话，拿球说话，看我把比赛拿下。 对篮球走火入魔，球场都战胜佛，变向加速，转身突破 KO。下个回合无视地面规则，我们习惯占据领空，在这之前用一记三分球来敲响警钟，展开了行动。我是球场上的李小龙，你生活太慢了，太烂了，像只跟屁虫。发现被我命中，在命中手热的发烫，发光发亮，女友手里高举我的画像。我就是最辣的辣椒，我让你吃不下咽。鬼魅般闪现，掐断一团紫色魔法火焰。真空的火箭，我的高度不在地球表面。个人的表演，欢迎收看宇宙级别表现。Game Over， 抢走你的主角光环。各大的新闻循环播报我获奖的感言。Game Over， 比赛进入垃圾时段，真枪实弹打得你丢盔弃甲四处逃窜。Game Over， 抢走你的主角光环。各大的新闻循环播报我获奖的感言。Game Over， 比赛进入垃圾时段，真枪实弹打得你丢盔弃甲四处逃窜。 我不再来呀、我不再来呀、我不再来呀、不服再来呀，让我们拿球说话。 Boom！ 拿球说话，别废话，拿球说话，拿球说话，别废话，拿球说话，拿球说话，别废话，拿球说话，拿球说话，看我把比赛拿下。 Boom！ MVP 的现在杀死比赛，我们是篮球禁区，请你远离危险地带。外国情人一起把你战士破坏，怪小子登场就像噩梦里出现了鬼怪。 Boom！ MVP 的现在杀死比赛，我们是篮球禁区，请你远离危险地带。Bad boy， 情人一起把你战士破坏，坏小子登山就像噩梦里出现了鬼怪。 当黑怕遇上篮球，上次听到的还是周杰伦的《斗牛》，这个主题久违了，来自龙井说唱孙旭的《拿球说话》。篮球场上的 battle 很像说唱比赛中的 battle， 不服就来比，输的人得服气。这样的歌各大篮球类的对抗赛应该可以常听见了。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。这个段落带你听孙旭。孙旭是北京嘻哈团体龙井说唱的元老，龙井说唱现在基本上是单飞不解散，大家都各自做着自己的 solo 音乐。孙旭今年参加了中国新说唱，曝光度更高一些，来听日式 trap 风的入魂。 I'm a monster, monster, I'm a monster, monster, I'm a monster, monster, I'm a monster, monster, I'm a monster, monster, I'm a monster, monster, I'm a monster, monster, I'm a monster, monster. 这是大师级别，把押韵集结在浮躁的季节里，我提前毕业，扬名立业，欢迎进入我的世界，设计简单直接，成为经典系列，看细节彰显气节，从不被理解竞争激烈，冷酷无情就像麻木机械，看我破釜沉舟打破一切一切的陷阱，险情被我填平，继续前行，从不在乎前景，隐姓埋名藏身给潜艇，一出火眼金睛妖怪显形，经过鉴定各自都是限定，意识太过坚定，对受保持淡定，你们的背景是我品行的半径，我是来自地狱的神探康斯坦丁。 I'm a monster, monster, I'm a monster, monster, I'm a monster, monster, I'm a monster, monster, I'm a monster, monster, I'm a monster, monster, I'm a monster, monster, I'm a monster, monster. Inso 我们眼里的怪兽单打独斗，你们几次表演我在一人独奏，这 flow 如扶手让你称臣俯首，羊虎口 aka 灵魂捕手，听这节奏在不停的变化，不禁听电话慢慢被点化，精神的信仰不允许践踏，带资的鲜花从来不廉价、哦、 反正歌词造型编剧好像差不多，反正都是穿的男人每天开跑车，反正一周能吃三十多首口水歌，反正都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 百家争鸣不是盲目跟风，四海纵横学会自力更生，不好意思不透谁家得意门生，如果无法避免那就加入纷争。 肉灌的泥糊，牢牢记住各式体肤，对双扇是如脊柱，精神的脊柱，急速前行是我应尽的义务。 I'm a master, master. I'm a monster, monster. I'm a master, master. I'm a monster, monster. I'm a master, master. I'm a monster, monster. I'm a master, master. I'm a monster, monster. 入魂是一个日语词，大概意思就是做事情要倾注所有的精力。这个词儿在网络上被广泛使用。球类运动有一球入魂。追剧的人有一集入魂，美食有一口入魂，孙旭的入魂是他作为 rapper 的态度，可以当作教科书级的嘻哈作品。孙旭入行11年，是嘻哈圈的老炮了，对于这些年的经历他有自己的想法。接下来的这首关于你关于我就是孙旭写给歌迷的答谢曲，反复回旋的 flow 随性又温暖，每句歌词都带着小小的感动。 来一段随性的 flow， 还是我眨眼10年，时间好像从未改变过，耳机里还在播放最熟悉的那首歌，歌里写的故事关于你也关于我。来一段随性的 flow， 还是我眨眼10年，时间好像从未改变过，耳机里还在播放最熟悉的那首歌，歌里写的故事关于你也关于我。我在说你在听，这首歌不会停，我正在拍摄一部不需要剧本的电影，镜头里有哭有笑，有些你不会知道，曾经为了生存真的每晚都睡不着觉，不过还好我还站在这里没有逃跑，还在寻找藏在梦里的那条秘密通道，它通往未来也连接着过去，它带来了烦恼也是我成长的经历。 You know me， 这条路我要继续走，要感谢我拥有的一切家人和朋友，请保佑我最初的梦想不会被叫醒，这最美的风景是你我一路在同行，就这样一路走一路唱，我们远离忧伤，一路疯一路狂，度过年少时光，我希望每首歌都有你在陪伴，陪伴我从这里走到人生的下一站。 You hear me， You hear me， You hear me， You hear me， 在这个安静的夜里找回感性的自己，就让这首歌把你我紧紧联系在一起，你在听我在说，慢慢调整好情绪，让我们呼吸渐渐变成一样的频率，把你拉进我的回忆，带你了解我的生活，从打球到开店，现在手里握着麦克，嘻嘻哈哈跌跌撞撞，没有稳定的工作，朝九晚五的朋友也不会经常再联络，所以把自己关进属于音乐的世界，等来到世界的尽头就不再有离别，我想一个人在家的你也深有体会，我们就这样产生了共鸣，相互在依偎，不再去理会那些是是非非，谁对谁错，让一切返璞归真，简简单单，得过且过，天亮之前贴在你的耳边说声晚安，就让这首歌在脑子里单曲循环。 You hear me， You hear me， You hear me， You hear me， 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听我说，来一段随性的 flow， 我还是我，还是我。眨眼10年，时间好像从未改变过。耳机里还在播放最熟悉的那首歌，歌里写的故事关于你也关于我。来一段随性的 flow， 我还是我，还是我。眨眼10年，时间好像从未改变过。耳机里还在播放最熟悉的那首歌，歌里写的故事关于你也关于我。 我还有2个亿，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1亿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Fight for it, fight for it，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就没有受伤，不抱着希望就不会失望，风中的却不敢往飞翔，不带到身亡在了的暗香，可是不 是邓紫棋带来的那一夜，目前正在我们周日的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中打榜，今天再次播放给你，是带你完整听一下邓紫棋的全新 EP 毒苹果。毒苹果是邓紫棋童话三部曲的第二章，跟上一章另一个童话相比，基调更加灰暗一些，是爱情一体两面中相对暗色的一面。面对变质的毒苹果，是吞下还是吐掉，这是邓紫棋在这张 EP 集中探讨的命题。来听 EP 的同名标题曲《毒苹果》。 我望着镜子，是你长年的影子，空洞的对视写着失望两个字，像梦我忘了认知，我怕是